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我们继续来说发生在地质馆的有趣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北京在哪里。一片钢化玻璃铺就的地面，钢化玻璃下面呢是咱们中国版图的模型。在先前的故事里，妞妞说过，我们一到四楼呢，大家就玩起了寻找黄河源头的游戏。小家伙们都找得非常用心，妞妞啊就站在展厅中央，只听见四面八方不停地传来孩子们的叫喊声：哎，这里这里，我找到了。妞妞以招之即来的精神穿梭于大江南北之间，除了没看见黄河和长江的源头，可以说呀是把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饱览了一遍。当然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妞妞全国各地的跑了一遍之后呢，小家伙们终于把妞妞领向了黄河和长江的源头。不容易啊，不过也正是因为不容易，所以孩子们对于两个源头的印象也格外的深刻。而且呢，孩子们还对于这种找寻游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找完了源头之后啊，孩子们就围着妞妞说：妞妞姐姐，现在找什么呀？妞妞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来找北京，找一找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好不好？好。妞妞话音未落，孩子们已经分散向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找北京去了。可奇怪的是，我们找到了山东，找到了东北三省，找到了山西和陕西，可就是没有找到我们伟大的首都。就在我们大家坐在地上休息的时候，一位妈妈朝我们走了过来，问：大家伙儿找什么呢？妞妞说：我们在找北京呢，可就是找不到。这位妈妈呀神秘地笑了笑，对我们一挥手说：跟我来。当时就迎来了一片崇拜的目光。妞妞和孩子们一脸新奇地跟在这位妈妈身后，来到了大厅的一根柱子面前。妈妈停住了脚步，妞妞不解地望着这位妈妈。只见这位妈妈不紧不慢地绕柱子一只见这位妈妈不紧不慢地绕柱子一圈，然后啊大手一挥，慢条斯理地说：根据方位来判断哈，这个北京吧，它就在这个大柱子底下。我晕，不知道是孙大圣享受了首都的待遇，还是首都享受了孙大圣的待遇。